家用业参加，了解什么叫医治与释放。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只是听说医治与释放，那到底是什么？你来了就知道了，哦，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？好，再看下一章。没有了，请大家，预备自己的心，我们要听今天晚上上帝的话语。我们请大家闭眼睛。主啊，这个时候求圣灵来安静我们的心，让今天晚上透过你的仆人用你的话亲自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、一个受教的心、一个愿意的心、降服的心来聆听你的话，透过你的仆人把你宝贝的话语一字不漏地传讲出来，让我们弟兄姐妹从内心里面去领受，让主你的爱来触摸到我们每一个人，让主你的圣灵来恩膏你的仆人，让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。感恩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的，阿们。把时间交给我们牧师。 忘记了我的圣经。Testing 啊，圣经是最宝贵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本圣经改变了全世界，所以这本圣经呢，你们要天天读哦，天天看啊，因为呢，一切的智慧呢、知识呢，啊，在圣经里面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晚上平安。啊，我姓骆，骆驼的骆，啊，锦上添的锦，秀才的秀，骆锦绣。啊，好像女孩子名哦，但是我不是女孩子，我是男孩子。这是我公公给我取的名字。那么我的Christian name 呢，就是基督徒的名字呢，叫做 Joshua。上帝叫我改名，以前我是叫 Timothy 提摩太，然后改成Joshua 耶稣亚。基督徒可以改名的吗？我们华人有去改名啊，对不对？耶稣如果呢有需要呢，上帝呢也会跟你改名的嘞，你知道吗？这个，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是话外题。感谢神哦，中文贵教会还有管长老众领袖的邀请，能够来到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。我很喜欢神的话语，我天天都读神的话语。那么神的话语呢，不但我们要读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要去行出来啊。最重要的是要去行 practice it or do it or perform it， 不单单只是听罢了。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。就是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，也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你话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我们人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我们求你给我们上头来聪明智慧，能够明白我们所读的、我们所听的、我们所看的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的话呢是给我们不但有聪明智慧，也给我们有恩典、有力量，能够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主啊，我们再次把自己来献上给你，我们求主呢，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借着你的真道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走在这蒙福的道路上。我们求主你祝福在位的每位弟兄姐妹，祝福你的教会大大的兴旺起来，能够在芙蓉这个城市为你来为主来发光发热，来影响我们的社区社会，来归向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运行，也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，使我们能够听见主你今天要我们对我们所说的话。谢谢你，我们去保守我们一下时间，就是圣天使也围绕我们来为我们效力。谢谢你来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跟你旁边人说，很高兴跟你坐在一起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啊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可能直接进入神的话语里面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不要忧虑 ，don't worry， 不要忧虑。经文在马太福音 Matthew 哦，第六章24-34节 ，Chapter 6 verses 24 to 34。我很喜欢这一段经文呢。你可知道啊？我们人的生命当中有三样东西我们是离开不了的。你知道什么东西吗？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如果要做他的门徒啊，不可以让这三件东西呢影响我们的心。你们知道什么东西吗？我们永远离开不了的，只要你是人，你一定需要他。是什么啊？名利地位，钱啊，还有情啊，或者性啊，钱、爱情、亲情、友情、情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是权，权力的权 ，right 啊。好，我们先来打开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，到34节，我速速的读给你们听。耶稣讲很多关于钱的东西嘞。有人说讲钱很伤感情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今天也要讲钱了，一定要讲钱的，因为我们人离开不了钱哦。很好，你们这里有 PowerPoint 可以看这个经文。好，我现在读一下哦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，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小字马门是指财力哦。25节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或晓之什么呢？使身量多加一轴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最荣华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阿妹呢？好，这是一个以金钱呢挂帅的社会，人恨神但爱钱，人重钱看重钱但轻神，就是轻看神。为什么大多数人包括基督徒那么爱钱，那么看重钱呢？为什么无论是国家领袖级的或者平民百姓都看重钱，为什么呢？没有钱可以吗？有人说呢，金钱不是万能，但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对不对？我们还需要钱嘛，要吃啊，要喝，要穿，要住，要行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爱钱呢？这么爱赚钱呢？因为有钱就可以什么？对了，享受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为什么我们呢做父母的这么看重孩子的教育，为什么？其实不是为了教育，为了他将来的前途啊，前途啊，有钱的钱啊，前途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有钱呢，就可以吃喝 玩乐，可以买饮食，可以买衣裳。这个马来同胞刚刚过了他们的马来年哦，新年哦，我们再过半年也要过农历新年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呀？再过半年就2016年，你知道我们华人就是2016年的农历新年的日子落在什么时候？你们知道吗？哦，厉害哦！2月8号、9号，星期一、星期二来的。其实我们华人，特别我也是很喜欢过年，不过现在越来越老，又不喜欢，又觉得没有气氛一样呢。以前小时候啊，过年真的好有气氛哦，你知道真的好有气氛。好，那么华人过新年就会买新屋吗？买新车啊，买新衣啊，买新鞋啊，买新手机啊，对不对？因为过新年呢，所以呢要除旧迎新嘛。基督徒可以买这些新东西吗？可以，但呢不要到一个地步呢，为了赚更多的钱，买这些东西呢而少祷告、少读经、少聚会，不少帮助人、少侍奉神了，甚至不祷告、不读经、不聚会、不帮助人、不侍奉神的大有人在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呢？原因就在于忧虑。忧虑，忧虑原文就是OK， 下一章，忧虑原文就是分心哦，有两个字，就是希腊文两个字哈，就是由 marim 啊 ，divine 和 now my 组成的。你可知道忧虑在这段经文出现了多少次吗？算一算一下，快快算一下。其实读圣经的一个窍哈，就是看那个重点呢，你必须呢要看什么字一直出现的，那个就是那段经文的重点来的，很容易看。对，读圣经你会读到亮光，就是这样子。你算算一下多少次啊？5次、6次，一共有7次。为什么出现那么多次呢？因为人呢很喜欢忧虑，人一忧虑呢，一分心呢，就不能做好一件事。如同主耶稣说的，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马门的原文你可以翻译成财神爷，财神呢、财神。但真正的财神呢，就是我们的主，你知道吗？你相信吗？所以我们是有福的，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呢，是一位财神，真财神。所以我们华人很多时候拜财神哦，其实真的财神是主耶稣基督来的。你可知道全世界最有钱的民族是什么民族？犹太人。最聪明的民族是什么民族？也是犹太人，不是华人哦，是犹太人啊。曾经有一个人说这么一句话，他说全世界的钱呢在美国人的口袋中，而美国的钱呢在几个犹太人的口袋中。所以犹太人是世界最有钱、最聪明的，就是他们。而他们所信靠的神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的，耶和华神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忧虑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因为呢，我们有位财神呢来帮助我们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你可知道呢？如果我们为物质的东西呢而忧心忡忡呢，我们活得就好像外邦人一样。To worry about material things is to live like the heathen. 什么是外邦人呢？外邦人呢就是非基督徒，就是其他宗教的信徒。但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信靠真神的，是侍奉主耶稣基督的，我们应该是不忧虑的人。虽然话呢是这么说，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忧虑，该怎么办呢？这里主耶稣呢给我们3个字可以胜过忧虑。第一个字呢，英文是3个 F， 第一个字就是父 Father。 如果希腊文呢，新约圣经是由希腊文写成的，希腊文是3个 P， Pater P-A-T-E-R， 这希腊文 Pater。 我们要知道呢，神是我的父亲，他是我们的天父。一起说，神是我的父。来，我们先来看一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7章9章到11节。马太福音 Matthew chapter 7，马太福音第七章 第九节十一节，第七章的第九节十一节这么说，马太福音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人吗？我们的天父是好父亲，给我们好东西。如果你求 Musli， 请问天父会给你甘就吗？会不会啊？每个人都求 Musli 哦，宝马、BMW 哦、Volvo 什么啊？啊，还有很多很多名牌的。如果你求 Musli， 上帝会给你灵路吗？如果呢，你求 Musli 呢，在牧师哦去讲道啊，上帝会给你吗？如果说你只是求了为自己用了，上帝可能不会给你，会吗？对啊，当然是看上帝的旨意。好，我们看第二个字，就是信 faith， faith 啊，英文啊，原文就是 pistis， p i s t i s， pistis 啊。如果说啊，英文是三个 f， 第一个 f 是 father， 第二个是 f 呢是 faith， 如果希腊文呢是 pater， 然后这个字呢是 pistis。六章三十节，我们要相信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那么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二十节，应该这边有吗？有哦。我很喜欢这一句话，这句话说呢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，都充足。很多时候呢，我的薪水，做牧师薪水不是说很高很高，但是呢，我会去行善祝福人，有时候给了差不多要空了，上帝还有感动我去奉献祝福人，我就祷告神说需要吗？还需要吗？每次祷告之后，你开圣，你打看圣经啊，或者你看属灵书籍啊，却会出现这一节经文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果然呢，你祝福人呢，上帝呢过后呢会丰丰富富供应你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字，先哦，先。我们讲你先吃饭哦，不是你吃饭先哦，你先吃饭哦，这是 wherever 嘛，这是副词，先。也是说，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东西必加给你们了。啊，英文是 first 啊，原文是 proton，proton 是 saga 的 proton 呢，就是个 proton 啊 ，proton 记得看到 proton saga 呢，不是。不是第一傻瓜，而是第一，这个第一呢，在这个应该是那马太福音二十二章，对，三十四节到四十节应该有出现，它翻译成第一哦。我们要将神呢的旨意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优先 ，the first priority in our life， 它能够得着荣耀。如果我们信靠天父，把它呢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，它会满足我们的需要。If we have faith in our Father and put Him first, He will meet our needs. 那么美国牧师华伦·卫斯比说 Warren W. Wiersbe 他说 What a testimony it is to the world when a Christian dares to practice Matthew chapter 6 verse 33. What a tragedy it is when so many of us fail to practice it.当一个基督徒敢敢去实行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时，这对世人是何等大的见证。当我们一大半人都不敢去实行时呢，这是何等大的悲剧。这是我身为牧者呢所看到的一个可怜光景，就是很多基督徒呢都不敢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以致呢神的国呢不能降临在这地上，他的旨意不能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但感谢神呢，我知道他是我的父，而我对他有信心，所以呢，我就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我一切所需用的他都供应我。现在我住的屋子和用的车子都不用供一分钱，为什么呢？是不是拿起送给我的？肯定不是了，是上帝送给我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大概在六七年前呢，我的家乡在Johor，我是Johor人， 但是现在已经变成芙蓉人。我大是1998年来到芙蓉的，当牧师当到现在18年之后，从30岁到今年18年48岁，虽然我看来很像18岁一样，48岁了，哇，再多12年我就60岁了嘞，如果上帝还给我恩典的话，不过祷告上帝给我到86岁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觉得上帝的话语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。我不知道你们真正有去查考过圣经吗？你越查考哦，你会发现呢，你越有聪明和智慧，你很多东西呢看得越清楚，越明了，这是真实的哦。所以呢，在这里牧羊教会18年哦，但是呢，我刚才说了，我的薪水一向来都不多的，不多的。但是我就是有这个信心呢，到了时候呢，上帝会祝福我的。所以刚才说了，我住在柔佛州一个小乡村，叫做四湾岛，但是它不是一个岛，马来文叫 Sungai Ringin， 它那个地区的名字叫本格朗边加兰。从边加兰可以呢搭船呢坐去新加坡的 Changi Point， Changi Point， 大概大概因为现在有填土嘛，大概又用一个小时，之前45分钟可以到新加坡了。那么之前我是在新加坡做工信主，然后主把我带回来马来西亚读神学，然后这样子一直带领我。那么坦白说，我真的是一向来呢，就说自从我信主呢，我从来没有就是忧虑过我将来怎么样的，没有的。我只要好好的去读神学，好好的去遵行神的道，传福音，服侍主，我相信到了时候上帝呢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。所以刚才说大概四五年前 六七年前呢，我的乡村呢四湾岛的地价地价或者物价呢忽然猛涨，你知道吗？从不到100,000可以卖到现在给100万，你知道吗？比 KL 或者槟城的物价或地价更高哦。所以感谢神呢，在就是我刚读完书，中午毕业之后呢，我爸爸就把其中一块地呢个名给了我，个名给了我。所以呢，当时是虽然是个名给我呢，但是呢，跟就是买方呢谈价钱的是我爸爸，所以他觉得对方呢给了一个很好的价钱呢，就把它卖了。所以卖了那块地之后呢，我就买了芙蓉的我自己的屋子。以前我告诉你看呢，你看我从我说了大概30岁有服侍主，我一向来呢是租的，租一间屋子，之前是教会租的，过后呢是我自己。我2002年呢去康熙牧师教会受训一年之后回来，2003年呢我就租一间房间，100块，然后起价到150块，然后直到2012年我才搬出来。所以我你看我租的都是这样子，因为我薪水不多嘛，就是没有自己的屋子，都是租的。但是感谢神，2001年出来之后呢，上帝就为我预备了这一间屋子，大屋子，是基督坡翻新之后全部用了大概接近300,000，缴不了300,000。然后买了旧车都要单身呢，也是30多,000，也是一次过不用跟银行借一分钱。车就是2012年开始呢，屋子车子呢上帝全部给我，不用贷款，相信吗？我的很多会友说，哎呀，我们还要供屋子还要供车子，2011年呢全部上帝搞定他。所以我在跟我说，刚好在我在新加坡信主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当时26岁，我的姑姑呢，我住姑姑的家哦，她很担心我，哎呀，你什么都没有哦，要怎么去做工，要储蓄钱啊，然后要怎么结婚啊，要买屋子啊，等等，讲了好多好多，她很多有忧虑哦。其实没有信主人都会都通常有忧虑的哦，但是我们信主呢，我们应该要有对上帝呢有这样的信心。所以呢，有一天呢，我26岁的时候，我突然间心中有一个，就是说一个意念， 知道说我的神呢，到了时候啊，到了时候他一定会祝福我的，他一定会祝福我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但对上帝要有信心，还要有耐心来承受他的应许。在希伯来书第六章，你可知道亚伯拉罕等他的第一个儿子，第一个儿子，哎，不对，对不起，第二个算第二个儿子，就是上帝所应许他的儿子以撒哦，等了多少年，你知道吗？他等了多少年才得到以撒他的这个上帝所应许给他的儿子？等了多少年？你们可以等吗？25年，跟老刘哦，等了25年。好像我等了多少年呢？大概16年呢，16年。所以刚才说了，我们不但对上帝要有信心，还有耐心，我们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。所以感谢神刚才说了因为呢对神信心，因为对神的那种的那种期待，到时候呢，上帝必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他是我们的好牧者，我们必不知缺乏。跟你旁边说，神是我的好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阿们。中国历史上啊，最优秀的宰相啊，明朝最伟大的政治家张居正。下一个章哦，他生于1525年，死于1582年，曾说过这样一句话。他说：“以心奉承刹，承刹就是世界啊，这是佛教用语，不求自身利。”这就是说呢，他专心服侍这个世界，不追求个人自身的利益。这是何等伟大的一句话！他忠心耿耿呢服侍皇帝。当时他所服侍的皇帝呢，是万历皇帝哦，朱翊钧哦，和明朝，他没有一点分心哦，真的。这句话，这包括呢，他也不让他的家人，就是情哦，来使他担忧或分心。因此呢，明王朝呢，日益衰微的国势啊，在他英勇的改革之下呢，曾经辉煌一时。这个张居正他的生命呢，有拍成一部连续剧哦，很好看。它里面有很多故事呢，完全可以说极不合乎圣经耶稣的教导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有一个感动啊，说以后不讲到了，看连续剧，大概40分钟，看了之后呢，因为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讲哦，可能弟兄姐妹抓不到啊，你看的时候呢，因为看嘛，其实讲到可以用看的哦。用可以看连续剧，因为他们里面的人物呢，所讲的话，他们的互动啊，其实都是我们生活中都可以呢，就说产生共鸣的。所以看了40分钟之后，然后牧师讲5分钟的用上的话，上帝话语5分钟就搞定了，就很明白哦，原来是这样的意思。因为很多圣经话，我觉得需要看哦，你们才明白的，因为不然大家很像很难明白，好像我刚才说的。你知道吗？张居正呢，他不但不让钱影响他的心，他也不让情来影响他的心。耶稣曾经说一句话，是可能大家可能觉得比较难明白的，就是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他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然后耶稣还讲一句话，若不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然后第三次他说的，若你不撇下这一切所有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所有讲到钱，中间那个是讲权，所以这三样东西会影响我们对上帝的委身。最后一个我结束了。三国演义里面有句话说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意思是说呢，优秀的禽鸟会选择理想的树木作为自己栖息的地方，贤能的臣子会选择英明的君王呢而侍奉。现在中文译本呢，给马太福音六章下一章6:24的翻译更靠近原文呢，就是希腊文。这里说呢，没有人能够伺候两个主人，他要不是厌恶这个，喜爱那个，就是重视这个， 轻看那个。你们不可能同时呢做上帝的仆人又做金钱的奴隶。和本圣经里的侍奉原文就是 Lulin， 意思是成为的奴隶或仆人。这个字呢是从 Lulos 奴隶或者 Slave Servant 而来的。好，我们看 Conclusion、哦、结语了、哦、结束了。我相信呢、哦、你我都是聪明的，一定会选择侍奉主，因为神是慈爱良善的，他必定看顾我们，满足呢我们一切的需要，吃喝穿住行，他含巴浪呢包括料，我跟人家说包括料，说含巴浪包括料是全部包到碗给你，所以呢不要忧虑，你我都不要忧虑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也不要为明年忧虑，不要忧虑有没有 GSD 还是 Daman ASD 不要紧哦，不要忧虑，因为我们的主呢是英明的主，我们的父呢是美好的父，只要我们专心服侍他，他必定会照顾赐福。阿们。跟你左右的人说呢，不要忧虑，不要忧虑。好，牧师的道讲到这边就完了咯，没有了。明白吗？这个三个 F 是什么东西还记得吗？ Father Faith， 第三呢 First， 希腊文呢 P 什么，我这边没写出来， Pater P-A-T-E-R Pater。 第二呢是什么 P 呢？ Pistis P-I-S-T-I-S Pistis 就是 Faith 或者 Belief。 第三就是 Proton Proton Saga Proton 第一优先，所以上帝永远是我们的、第一优先。如果基督徒能够、啊、去遵守这三个字、啊、你发现上帝很丰富的供应祝福你的，所以你不要去为你的将来你的孩子你的家庭去忧虑，不需要的。我讲一个见证我就做结束、哦、有一次我到这里的一个教会就是赞美圣所去听到，那么、啊、听到之前有个姐妹做一个见证、哦、那么她很希望呢她能够把她的孩子呢送去读大学，但是她本身呢没有钱，然后她就祷告上帝，很奇妙的、哦、就有一笔钱、哦、不是从本地来的，本就是芙蓉，而从外国寄给她，有30000那么多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听了哇、哦、好棒好真实。所以呢弟兄姐妹，只要我们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东西必加给你。什么叫做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呢？只讲简单一点呢，就是你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就可以了，你让耶稣来做王管理你的生命，说你不要忧虑，你的工作也好，然后你的未来也好，或你侍奉也好，你祷告交托给上帝就好了。然后当然你祷告你行善你祝福人哦、你服侍、哦、当然我们要做工，做完工之后呢其他时间呢好好亲近上帝。真的圣经讲一句话，当你还在睡觉的时候上帝叫也赐福给你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们看解经这样的这个经文、哦、我们做结束，在诗篇127 Psalm 127，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、哦、诗篇127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哦、不需要吃，不需要吃安眠要睡觉、哦、叫安然睡觉，因为上帝呢会在你睡觉的时候赐福给你的。所以耶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、哦、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我们今天呢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安息平安嘛，对不对？圣经也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罗马书14章17节，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或者平安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我们活着要喜乐吗？要平安吗？对不对？要公义吗？这就很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只求平安就够了，上帝会赐福给你的。哦，你的家庭、你的工作、你的事业、你的学业，一切都平安。所以为什么犹太人一见面就讲 Shalom 平安，跟你旁边说 Shalom 祝你平安，因为你有平安呢，你又就有了一切。阿们，你有了平安，你就有一切。因为希伯来的观念呢，对这个 Shalom 的观念是包括了圆满、祝福、健康、平安、医治、丰盛等等，什么你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含巴浪都有。你看真的很棒。OK， 我们唱首歌好吗？这个刚才我们唱这首诗歌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我们唱的时候，如果你有感动要出来啊，祷告，我们可以为你祝福祷告，让上帝祝福你的生命呢，是有平安的，是有喜乐的。只要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你所需用的东西呢，上帝必赐福给你。所以信耶稣是最蒙福的，阿们。跟你旁边说，信耶稣是最有福的，阿们。信耶稣是最有福的，阿们。感谢主，永远年轻潇洒，美如扫把哦。来，我们起站立来唱这首诗歌。 我用信心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 我们再重复一次，再无数 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信心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，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， 在无数 无数黑夜里，我用信心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， 走在 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 副歌，这一生，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 就是耐心靠主耶稣，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， 在无数， 在无数的黑夜里， 我心中有感动，要出来啊、牧师为你祷告祝福。哦、你们可以啊，近前来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让你 一生呢，被主耶稣呢得着，所恩待。是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与我们同在，主，感谢主，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。主啊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敬拜你，主。主啊，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。主啊，求你恩膏，你恩膏，主啊降临在这里。主啊，恩膏降临在这里。主啊，谢谢你给我医病的恩赐，医病的恩膏，谢谢你耶稣。主啊，恩膏降临。主啊， 走在高山深谷， 主啊，恩赐降临，主啊，彰显，主啊，你一直恩膏临到我们弟兄身上，临到他一切，主啊，有病痛的地方，主，因你受的鞭伤，他要得医治；你受的刑罚， 他 得平安。主恩膏降临，恩膏降临，恩膏降临。